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龙图案卷集》，作者尔雅，由掷地有声制作。 第918集，火宗白龙。鬼知道站起来继续躲着阴侯走，招呼众人到屋里详谈。众人跟他进屋，就见房间里摆了不少神神鬼鬼的泥塑。白玉堂和天尊站在那一排一排的鬼泥塑前边欣赏，手艺还是不错的，而且鬼泥塑没有一个形象是重复的，目测大概有上千个之多。 我就是个做鬼塑的，要是哪里有什么神神鬼鬼的传说，就会去打听，顺便调查一下，然后回来做泥塑。 说着，鬼知道站起来，在众多泥塑里头挑选了一下，最后拿出了一个来，走到众人跟前，往桌上一放。 传说中金家老宅的鬼应该是这个。 众人一看，就见鬼知道拿出来的是一个人身，但是三个脑袋都是蛇头的弥陀像，样子异常的诡异。展昭看了看白玉堂，白玉堂点头，跟那晚被吓着的更夫看到的金家孙媳妇抱在怀里的婴孩似乎是一样的，也是人身蛇头，还是三个蛇头这么怪异。 这什么？ 根据描述，金家那位孙媳妇应该就是这玩意儿变的。 众人又瞧了一下那泥塑，摇摇头，表示完全无法理解，鬼知道就详细给众人解释。 这玩意儿叫三头金驼，是一种夜鬼。 鬼当然是夜鬼，那还有白天出来的吗？ 鬼知道斜了庞韵一眼，小侯也乖乖闭嘴，接着听。 夜鬼是指吃人的凶鬼，三头金驼是传说中白鬼里的一种，吃人且性残暴，因为它有三个头，所以要彻底除去它很艰难，必须同时砍下三个头。三头金驼通常会伪装成什么人而潜入别人家中，一旦家中被他潜入，那么就是家破人亡的结局。 公孙显然是书上看到过，听了他的解释，众人都皱眉，的确和金家的传说很相似。 关于传闻，我听到的和广泛流传的差不多，不过我还做了一件事情，是目前为止大家都没做过的，就是去调查金家孙媳妇的背景。其实世人都以为是那女鬼骗婚，可事实却是金家的孙儿是知道这件事的，可以说顶包是他一手策划的。 什么？ 其实事情并没有这么复杂，金公子偶遇了这位来历不明的姑娘，被他吸引，两人情投意合，小少爷就想娶她过门，可惜这女子一无所有，根本进不了金家这座豪门，所以那位少爷才想出了这么个损招，让那姑娘冒名顶替，等到花轿过门，木已成舟，金老爷子要反对也没办法了。 哦，原来是这样。 之后的事情跟你们听的差不多，金老爷子发现女子有怪异，才知道原来不是人，就将她烧死，她却有了身孕。金少爷的确是自杀，因为爱得太深。之后的传言是，那女鬼其实没死，三头金驼有三个头呢，但是恢复需要一段时间。等她好不容易恢复了，回到金家，却发现爱人已经死了，于是啊，他就开始报复，搞得金家全家死绝，而且冤魂在金家老宅里久久不肯离去，所以成了如今的鬼宅。 哎呦，这么吓人的啊！ 这只是个传说而已，很多传说里都用三头六臂来形容鬼怪，如果不信有鬼，那就没什么可信度。 我也不信， 人身怎么可能长出三个蛇头？不可能的，绝对不可能。 那么真实的情况是怎样呢？ 鬼知道看了看众人，叹了口气， 刚才不是说了吗？我调查了金家孙媳妇的背景，事实上她只是个普通人家的女孩，家境贫寒，父母早亡，她靠做药膏维持生计，虽然穷困，但是个正经的好姑娘，而且她亡父是个才子，这姑娘知书达理，很有些才学。 这么说不是鬼？ 鬼知道笑了笑，指了指满墙的鬼雕塑笑了。 不瞒各位，我这些年收集了那么多鬼怪，可我从来没见过一个真鬼，这些都是在传闻里的鬼的形象，每一个泥塑都有个故事，这故事里不乏各种鬼，可鬼怪背后真正可怕的都是装神弄鬼的人而已。 金家老宅的案子也是装神弄鬼吗？ 我只知道金老爷子打听到那女子的身份之后，了解了整件事情，找那姑娘详谈过，谈完之后老爷子非但不讨厌那个女孩，还对她很是满意。老头怪她孙儿太不像话，当初应该跟家里说明白，只要是她中意的又是身家清白的姑娘，哪个不能娶呢？虽然门当户对最好，但老爷子自己也是白手起家的，哪里会那么在乎钱财背景？ 那发展方向不太对啊，那这一家人岂不是应该其乐融融的过一世吗？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那我就不知道了，我感兴趣的是鬼又不是人，一旦查到是人不是鬼，我就没兴趣再查下去了。要知道查鬼不要紧，不会惹麻烦，查人就不妙了，随时随地被灭口。 展昭看着那三个蛇头的泥塑发呆，鬼知道就往外赶众人。 我知道的都说了，赶紧走赶紧走。 众人被鬼知道从宅子里撵了出去，然后鬼知道就赶紧关门上锁。春华不解看向阴侯， 他怎么这么怪啊？ 他怕人的，鬼知道这辈子都在研究鬼，想找个真鬼做朋友，他此生最怕人也最讨厌人，如无必要他不会跟任何人待在一起。 天下之大无奇不有啊。 随后众人一起往外走。 外公，你们怎么认识的？ 我们以前调查些事情找他帮过忙，阴侯老鬼吓唬过他一次。 展昭刚想问问外公怎么吓唬他了，就听前方传来喊声： 找到了！展大人，展大人！ 众人此时已经到了大路上，抬头就看到王朝马汉边喊边跑过来，急得满头汗，展昭就觉得眼皮子直颤。 不是又死人了吧？ 没准啊，开封府那几个侍卫通常喊了展大人之后，不是出事了就是死人了。 王朝马汉风急火燎地奔到展昭跟前，展昭也无语。 又死人了不成？ 王朝直摇头，马汉拉住他。 生生 啊， 生了，多多生了 啊。 展昭叫了一声，随后众人就见红色的身影一闪，没了踪影。 等我等我。 公孙赶紧跑，边跑边对赵普打手势，赵普心领神会，转身就往反方向跑。 哎，你去哪儿？ 去宫里接小四子。 众人点头，倒也是，如果多多生了不接小四子来看，小家伙非翻脸不可。 男的女的？ 白玉堂看王朝马汉，王朝马汉嘴角直抽，那意思不是应该问公的还是母的吗？ 还不知道，刚才九娘冲出来让我们赶紧找展大人，说多多生了，我们就分头跑来了。 白玉堂点头，众人都赶回开封府。展昭几乎是瞬间就冲回了开封府，路人就感觉一阵风过，都感慨展大人轻功越来越好了。冲到马厩，就见严壁正洗手呢，马厩里多多低着头，旁边马厩的白云帆也低着头，四周围黑霄初七他们都好奇地看着这边。展昭有些紧张，看严壁，严壁笑了笑，指了指马棚。 喜得千金。 哎呀，是个闺女。 白玉堂也跑来了，跟展昭一起走到马厩的门前，就见马厩里多多大大的肚皮已经没有了，这会儿正低头舔着一匹湿漉漉的缩成一团的小马驹。 白的？ 白玉堂惊讶，伸手拍了拍白云帆， 果然闺女都想爹吗？ 怎么身上有血啊？ 生娃都会有血的吧，给擦擦。 殷侯也到跟前了，天尊也瞄了一眼， 这是血吗？ 看仔细了，那可不是血， 是毛色，该不会…… 没错，我做了一辈子马痴还是第一次见的。 严碧洗完了手走到马厩前，众人面面相觑。 火宗白龙， 独一无二的神驹，火宗白龙。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